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呢在下午三点左右举行啦。而我的节目《演艺传真》就在五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给大家，可以说是分秒必争。而家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涉，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十八廿二，听紧你四十年不断在变人，晨光第一线，三个思神仙，到轻谈天在不夜天，青春加行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心光发光。二千岭歌手重聚，音乐情人开同聚，一个装，一个梁永忠，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桥邻邦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旗接大年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五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 梁咏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我是八十年代中暑假咧入电台嘅，咁就开始咗呢条不归路啦。谂过转个好铁子工，都要行翻呢个门口。你估下我系边个？ 十八廿二听紧你。 喂，我发觉呢个节目咧，除咗嚟庆祝二台四十周年之外咧，钟哥，我觉得咧每一集咧好似咧个教科书咁样啊， 绝对 系。系啊，即系譬如咧作为传媒啊应有嘅操守啦，如何成功之道啦等等啦，去到呢一集啦，呢位朋友咧，以前成日同我讲嘅，即系我哋两个倾开偈都觉得咧，我哋互相都系流住广播嘅血噶。呢一位前辈系陈凯琪，欢迎你，偶像。 手掌啦， 好啦， 同埋開頭通常用兩分鐘嚟讚個嘉賓嘅話， 讚 啦， 唔使讚啊？點解咧？因為就係講凱琪呢兩個字出嚟咧，係已經係自自然就係一個品牌，已經變成一個品牌。 好驚啊！而家啲歌手見到我， 點解啊？ 因為我想去大台嗰度講，批評嗰啲歌啊嘛， 係喎， 係嗰啲小事幹啊，嗰啲 係啊。喂，咁啊嗱，呢兩小時咧，即係要同你漫談啊，即係好似你以前做凱琪的天空同啲星傾嘅一樣啊，係啦，咁啊。系啦，咁我哋當然就冇你咁好啦，做得 嚇。多謝。 喂，呢部分要問下凱琪先。 呢樣嘢修練翻嚟嘅， 係咯， 修練翻嚟。 嗱，我入行嘅時候咧，你就都仲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係啦。咁我記得我以前咧都係交功課俾佢嘅。 我真係睇住佢入行。 Roland 啊， 係啊， 係啊，因為我哋讀訓練班咧，要交功課俾某幾個資深 DJ 嘅。咁其中一個就係凱琪啦。咁凱琪就教我哋做 music show 嘅。咁我都記得我哋大部分都獲得嘅就係一個打。好大個交叉嘅，做得唔好再做過啦咁嗰啲咧。 嗰陣時你已經係好好噶啦， 係咩？ 即係個氣氛係相當即係温和噶啦。再比阿 Roland 再前一代嘅人咧，真係好嚴苛 嘅。但係嗰陣時對 Roland 有啲咩嘅睇法咧？海琪 冇咩睇法，即係覺得唔知點解會請佢嘅。 通常未雕琢成形嘅一粒星咧，通常都係咁俾人感覺。 係啊，係啊，但係大家知佢係翡翠。 係啦，多謝。 呢個就係阿 Roland 入行嘅時候點樣睇阿 Roland 咧？咁但係海琪講翻轉頭啦，你自己當初入行嘅時候又點樣俾人發掘出嚟嘅？ 係咯，你點解你會愛上呢個做廣播嘅咧？ 我冇被發掘㗎，我係自己爭取機會㗎。做人應該要自己去爭取㗎。咁咧就係喺嗰陣時喺商台啊，喺商台考電台主持。 係 嗰時真係叫播音人㗎， 係 請播音人。咁你知啦，嗰陣時我細個。好似要聽啦，阿蔡奧普咧報天氣咁啊，咁我諗住嚇入去做呢份工唔錯啊咁，但係呢個講笑啦，咁啊當然阿蒲姐好勁啦嚇，報天氣經典啦，但係 嗰陣時就係有一個預告， 嗯， 就喺個嗰時叫收音機啊，咁啊成日喺度播咧，就播咩咧？就係話你想唔想做一個優秀嘅年青人啦、啊？咁樣，咁、你嘅你知即係當你呢、這個少年氣盛嘅時候，梗係覺得自己優秀啦、覺得好似咧同呢個夢想咧即係只差步啫，諗住。咁、我於是咧就喺排隊啦，哎點不知嗰日嗰陣時好多人考電台，即係好多人。即係趨之若鶩啊！我諗到今日咧，其實都好多人好中意做主持嘅， 係㗎，仲有好多㗎。 你哋都會見到你啲朋友話：，哎呀，嗰陣時我考過深台啊，考過港台啊，咁樣㗎嘛。即係覺得咧，哇，考到入去咧係一份工嚟嘅，而呢份工係神聖嘅咁樣。咁嗰陣時我去考商台啦，幾千人排隊，七千幾人啊！我聽講係 七千幾人， 係啊。 哇！ 排隊我唔知道有冇啊，但係佢哋嗰陣時咧係要寄信去噶嘛。 係啊， 咁我就排啦。我記得我排嗰個位咧係喺即係廣播道口個公園嗰度嘅，去到 嚇、排到嗰度。 喂，我後面仲有好多人㗎。 咦？上翻落去九龍塘嚟咯。 咁你知唔知排喺我前面嗰個邊個啊？ 邊個啊？ 咦？係邊個啊？ 排喺前面嗰個就係蘇倫啦，即係後來做咗成龍經理人啦。你知啊？ 哦。 嗰陣時真係嚇年青人嘅夢寐以求嘅工作。 係啊，咁樣咧好多啊！嗱，鄭全君就後來做咗，而家做緊啦，都做緊呢個話劇嘅導演。係咪？咁嗰時一路西啊，即係考入去咧，就一路西，好似最後咧西成八個。八個咧就開始先訓練咋。咁但係咁，你知唔知嗰個就考咩啊？嗱，所以我哋成日攞嗰陣時嚟比較而家咧，係唔應該嘅，因為時代都唔同咗啦，要求唔同咗啦。但係有啲基本功啊，張文新啊，新哥成日教嘅基本功咧係要有嘅，係嘛？即係唔使你一定字正腔圓啊！呢、這個時代，但起碼你都表達清晰啦， 係 咪？有啲即係好似而家唱歌咁，五音不全，識呼吸啊，走去唱歌，係咪啊？出專輯等於咧，唔係識呼吸啊，做咗主持噶嘛，啱唔啱 啊？係啊！ 咁咧嗰陣時就更加對呢個音樂咧要求啊比較高啦。係咁樣咁啊，入到去咧就得兩條題目嘅啫，一個題目就係、是：喂，梁榮忠，你用兩分鐘嚟介紹自己。 介紹自己啦。 咁咧喺嗰個大嗰個錄音室咧，有個好大嘅玻璃，好似我哋而家講台咁啦，就有幾個監製坐喺度嘅。即係後來我先知佢係監製啦。咁啊，嗱，關龍其中一個好出名啦，但係關龍都係負責咧，同我哋喺嗰個 lobby 到錄音室中間做跑腿咧，就係、是，唉、哎，到你啦，係咪姓陳啦？咁啊入去，咁咧就兩分鐘介紹自己。咁我記得咧，即係三秒到佢叮你噶啦，即係有叮噶，真係叮叮嗰啲叮啊。 係。 然後跟住咧就即係即刻叫你用三首歌。如果而家俾個節目你，嗱你只可以寫三首歌嘅歌名啫。你介紹嚟聽下咁。 要介紹嗰隻歌啊。 係啊。 你當時揀咗邊三隻記唔記得？ 我揀咗 Bee Gees 啊。其他兩首我唔係好記得。我唔知有冇揀，我問我，我唔知有冇。但係咧 ，B G S 我有記得。 點解會揀 B G S 咧？ 因為細個聽到大啊嘛，你好快就係覺得，哇！咁嗰時臨急臨忙叫你介紹三首歌喎，咁你梗係覺得，喂，我有嘢講至得㗎。 最熟嗰啲咯，嗬？使唔使聽歌㗎嗰陣時？ 要啊！ 佢播埋俾你聽。 冇啊冇啊，淨係播你嗰個即係介紹。 即係你講歌介紹出嚟。 但其實咧，我以我觀察咧，我仲好印象好深刻咧。其實你冇介紹過第二首歌，佢叮咗你嘅啦。 哦， 因為我記得我係好快叮嘅，我仲嗰陣時真係好抑鬱咁樣翻屋企啊。 即係以為唔得啊。 即係我都唔得噶啦，因為你話其實我咧喺邊度讀書啊，乜，可唔可以講第五句咁樣嘅？叮得啦，夠啦咁樣。即係同埋啲人咧係好嚴肅嘅。嗰時有一個好出名嘅監製，電台嘅監製叫祁雁寧。係啦，咁啊嗰啲空中俱樂部啊，記唔記得啊？嗰啲經典節目。就啊得啦，冇你嘅事啊，即係可以退下啦，咁明唔明啊？所以諗住都死梗啦。咁後來剩翻八個咯。咁啊，嗰八個咧就好嚴苛啦，跟住開始。 系咪一路在職訓練㗎？跟住個 DJ 學啊，定 臨八個之前咧，即係點樣衝入去嗰八條跑道咧？就見如真啦，我記得。係啦， 我最後要見咗佢先可以入最後八強。 係啦，係啦，即係後當然我而家回望，我先知道原來最後八強啦。咁啊，叫我見當然啦。咁你全世界好驚如真，我細個啊嘛。你就算係巨人都好啦，你唔識驚嘅問題。佢話喂。唱片騎師要識好多嘢嘅喎，睇好多書啊，有冇睇書啊？我有噶，咩書啊？老夫子啊！即 講完都唔識驚，唔識驚。講完之後有咩問題啊？咁樣，佢突然間停一停，佢突然間停一停。你睇老夫子咩？ 嗯， 啊，我最中意睇耐人尋味噶，即係，喂，我好細個就著校服裙噶，係， 嗯， 啊，係，咁啊入咗去啦。 喂，入去嘅時候咧，聽講個訓練更加嚴苛噶嘛？ 啊，好惡啊，嗯，惡到咧，即係嗰陣時冇戰死。即係沙場， 嗯， 真係好彩嘅，我覺得。 喂，但係點解咧？你喺嗰度即係油台啦，做咗兩年到啦，就過嚟二台啦，要開始講下呢個歷史啦又。 哦，係咪要爆嗰個人工咧？ 都可以㗎，或者 先講人工之前咧，講一講點解會有呢個咁嘅際遇先。 咪就係聽收音機咯，嗰陣時好不滿現狀咯，即係嗰不滿現狀係。啊！我呢一世人唔通真係咁， 嗯， 即係嗰時我讀緊啊，即係讀完預科之後走去讀秘書啊嘛。咁， 嗯， 我覺得我啊，我唔想做秘書啊，即係你知秘書比較即係可能係職業嘅內容好似好保守啊，嗯， 工作比較死板， 啊， 你覺得可能 係啊，好似即係唔出軌嘅電車咁樣啊嘛。咁，覺得唉，我人生唔通真係咁，咁就聽到收音機有呢一個預告，話，你想唔想做一個優秀嘅廣播人啊咁？咁，但係當然啦，我成日聽收音機嘅。 咁但係嗰陣時喺商台已經係入埋閘，已經開始咗你嘅即係廣播工作㗎啦。係 咯。 咁但係點解又會即係港台呢邊又會揾你過嚟？不如過嚟幫幫手啊，海琪。 係啊，通常做一兩年咧唔會走住㗎嘛，至少五年到先走㗎嘛一個 DJ。 因為可能嗰陣時我去一台啊，係。 嗯， 係。 咁嗰陣時一台咧就係一個比較傳統啲嘅即係頻道啦。咁所以咧。佢原來咧點解嗰時會請我一個咁細個人呢就係，是，想即係，就是，打開個新局面，想年輕化啲。咁，變咗我就做咗先鋒啦，喺，當時啊。咁，後來又有即係嗰個啊，同我同期仲有咩啊？黃子華咧商台七先鋒，記唔記得？ 林祖輝， 係啦，係林祖輝。前兩日先同佢講兩句，係啦。即係譬如呢一扎咧，想年輕化咗一台啊，總之咁啊，我係其中一個啦。嗰陣時都唔俾我叫陳凱琪嘅。 嚇，你叫咩啊？ 喂，因為後來我先知話殘忍到咁樣啊，即係你死都唔知咩事喎。咁咧就係咧因為驚你唔得咯，唔得你消失人間蒸發，冇人會記得㗎。 哦， 即係當然我係咁諗啦。 嗰陣時你叫咩名啊？咁 英子姑娘。 哇！ 因為嗰陣時好流行日本歌，咁咧就叫我英子姑娘。哇！咁我匿埋喺後樓梯嗰度咧，那個唱片房啊，那個唱片房喺個即係街尾咁滯㗎嘛，喺樓梯尾㗎嘛。哇！我匿埋喺個後樓梯嗰度喊咗兩次啊！ 點解咧？ 唔中意個名 字，即係點解要叫我英子姑娘？點解要我入嚟播日本歌啊？即係咁咯。嗰陣時仲興緊柏原芳惠， 《 Hello Goodbye》，我好記得嘅。 即係仲係松田聖子年代嗰，那個，即係我嗰時最沉迷，即係我自己最沉迷緊中心 名菜。早見優嘅時候， 早見優嗰個年代， 嗰個係一個節目定係一個環節嚟㗎？你要負責。 嗰陣時咧係一個英子姑娘一個環節，就五至七分鐘到，就係，是，每日咧我一定要錄到好精準。然後咧就擺咗喺空中俱樂部嗰度播，咁，但係其實播咗冇幾耐咧，就開咗一個節目咧，就喺空中俱樂部之前，就兩個鐘頭叫音樂城啊，就係嗰陣時一出集，做音樂城冇幾耐咧，咁啊呢邊向我招手啦，港台。講義， 我相信嗰陣時招手應該都係阿輝哥啦，應該嗰陣時 係啊係啊，哇！我嗰度要好多謝啊，同埋要同佢講生日快樂喎。 啊，輝哥啊， 佢啱啱過咗七十大壽啊， 輝哥 生日快樂！哇，呢個好緊要啊，呢個一代人物啊，廣播度。 咁但係咧，有冇問翻當其時輝哥點解會向你招手咧？ 係啦，一個新人 睇好我咯。 呢個都係嘅， 唉，都費事虛偽，我人唔虛偽 嘅，但係會 即可能 係咯，雲雲要揀你咧， 唔係佢覺得可能，同埋呢個真係要問下佢，我真係從來冇問過，但係。嗰陣時覺得，咦，又有一個機會喎咁啊！咁，當然除咗人工， 嗱呢個就係，是有咩打動到你咧？ 嗰啲咧，我去商台嘅時候咧，啱啱入閘咧，即係考做咗八強之後咧，就係500蚊一個月嘅。咁後來咧，做咗即係開始有個節目之後咧，就係1000蚊。咁，我記得過到嚟呢度咧，唔知點解有4800嘅。 哇！大幅度加薪喎！ 啊，我記得啦，因為嗰陣時好似。朝向呢個公務員嘅，即係體系進發，係啦。咁啊，當然我覺得我唔適合啦。咁我唔適合即係。 坐喺度翻朝九晚。 阿 Raymond 揾你嘅時候咧，你考慮咗幾耐應承啊？作為一個靚妹嗰陣時。定好快應承啊，因為 好快， 我等錢使啊咁嗰啲咧， 好快 要舉手問一問先啊。你即係除咗佢話人工多咗啲之外， 嗰時係葉漢良揾我嘅。 葉漢良啊， 係啊。 咁除咗佢用人工吸引你之外，仲有啲咩打動到你咧？即係譬如會唔會嗱，你而家過嚟二台即刻有節目，用翻你自己個名字，會唔會咁樣？ 好奇怪喎，冇問到咩節目喎。嚇，係啊，總之過嚟咧，佢就同我講即係做節目啦。但我記得咧，我有冇做通宵咧？定係嗰陣時已經開始做輕談淺唱《悲日天》啦，因為我試過有一個階段係做四日嘅。咁啊，當然啦，最主要係做青春交響曲啦。咁嗰陣時就青春交響曲。咁你知啦，港台咧，即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文化咧，同埋商業二台咧，好唔一樣。係嘛？咁呢個十六戰長沙我先講啦。咁咧就係各自有自己嘅要求嘅。咁啊，但係咧嗰陣時二台嘅呢個青春交響曲好勁啊！哇，好勁啊！正同對面中保羅嘅年青人時間對打噶嘛，係咪？咁咧就青春交響曲。咁港台就特別照顧人嘅，即係商台咧就拱你出五門，你死就得，就自己躝，死咧就繼續生存啦啦咁樣啊，要學嘅。但係咧港台咧佢就會揾一啲人照顧你嘅，即係帶住你行嘅。嗱，如果你而家心水清嘅話咧，你去細心去觀察一下，你都會見到啲新人出嘅時候咧，係愣住愣住嘅。你問翻阿 Roland 啦， 係啊係啊， 你出嚟嗰陣時邊個帶你啊？ 淑梅姐 啊， 係啦，何錦華 啦， 係非常之深喎，嗰兩個係啦， 一定係咁樣㗎，係 啊， 因為一來就保險啦，係咪？二來就一路帶住你一路學嘢啦，咁所以嗰個處境唔一樣咯。 其實之後到阿 Roland 佢開始成長咗之後，佢都要帶啲新人，即係一樣都用呢個方法去帶啲人出嚟。 係啊，呢個係我哋 其實好正路嘅， 咁就會令到新人會感覺良好啲之餘啦，其實學嘅嘢會多啲，冇咁好似自生自滅啊，即係殺戮戰場，你死就死咗，冇人理你，咁樣好慘噶嘛。係啦，喂，陣間翻嚟咧，我哋四點半翻嚟之後咧，我哋要問一問二台海琪啦，你喺二台之路咧做過好多節目噶，你有同 L 包做過節目添噶，係 啦，你真係啱啊！啱啱頭先講青春交響曲 就喺度， 係啦， 轉頭講下 梁榮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5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余1宗的检测结果待定。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0宗。过去14日累计报告60宗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新增確診個案涉及5男1女，全部已經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其中一名35歲男患者是早前3宗確診輸入個案病人的密切接觸者，在公立醫院陪伴其中一人期間確診。另一名48歲男患者是船員，今個月19日從烏克蘭經荷蘭抵港，在竹篙灣檢疫中心確診，他是早前一宗输入个案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另外4人都在检疫期间确诊，包括一名30岁外佣，今个月19日从印尼抵港。署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民建联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说，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开始，在完善选举制度之下，行政立法机关将可建立更紧密的沟通和联系，集中精力处理民生问题。中联办副主任陈东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进入良政善治新篇章。他认为本港的管治人才要作爱国者治港的示范者，最近有327人丧失区议员资格，充分說明從政者必須遵從愛國者治港原則。陳東又說，從政者要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推動者，以及以人民為中心的踐行者。中聯辦最近落區探訪"劏房戶"，就是當中的具體行動。民建聯主席李慧瓊說，現時一國兩制進入新時代，從政者除了講求政治理念，亦都要勇於迎難而上，包括準備觸碰既得利益者。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說，不擔心建制派會因為立法會選舉而出現不和，過往建制派在比例代表制之下都曾經在同一選區競爭，相信大家都明白選舉規定，如果互相攻擊抹黑並無意思。被問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是否南下深圳，會不會有機會與對方見面，譚耀宗說沒有聽到有關消息，近期亦都沒有人通知他回內地。對於民協沒有人報名參加年底的立法會選舉，譚耀宗說團體或者政團是否參選由他們自己決定，他相信到時參選的團體和人數都不少，會是充滿競爭的選舉。中俄海軍從過去的星期日至今日，在西太平洋相關海域進行首次海上聯合巡航。國防部表示，中俄雙方共派出10艘艦艇，搭載6架艦載直升機組成聯合編隊，在日本海、西太平洋、東海海域聯合巡航，並且組織聯合航道、聯合機動、實際使用武器等的演練，期間嚴格遵守國際法規定，未進入其他國家領海。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稍涼同有一兩陣微雨，最低氣溫大約19度，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通往蒲岗村道嘅支路近龙盘苑，因为有坏车，呢条支路暂时系唔能够通车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而家大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蒲岗村道嘅支路近龙盘苑，因为有坏车，支路暂时唔能够通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

好，呢一部分要問一下陳凱琪啦。去到加入咗香港電台第二台咧，我睇翻啲資料啦，你做過啲節目咧，啊啲名啊或者合作過啲夥伴咧、都好多嘅喎。 哇，好犀利啊！其實咧，即係不論係邊個台咧、都有即係打開新局面啦。咁、呢個係令我自己覺得最安慰嘅事啦、因為你每一個階段同唔同人嘅合作咧，有好大嘅衝擊嘅，咁當然啦，開始嘅時候《青春間曲》，頭先我講啦嚇，嚟咗香港電台第二台，戰兢兢啊，即係你知香港電台有大嘅啦，咁、你知嗰邊豆腐潤咁細嘅啫嘛，係咪啊？所以大家嘅運作好唔一樣，咁呢度又比較有系統啦，咁同埋有分嘅部門啦，同埋嗰個功能咧好細好細緻啊。咁嗰時一入嚟咧，就同阿 Albert 帶我啦，就做嗰個 AA 與琪琪啦。 A 就係 Albert。A 啦，琪琪就當然係凱琪啦。 你諗下嗰時叫琪琪喎，真係汗顏啊！而家喺度諗下 幾 Q 嚇行 Q 喎，你嗰時 係啊，嗰時阿吳石輝咧，永喺走廊，琪琪琪琪帶住個陰陽漸變式眼鏡， 嗰個太陽鏡，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永遠咧啲太咧快碌噶嘛，好彩好彩色嘅，好 70s 噶嘛，但係即係話我心諗，因為我咁即咁貪靚嘅佢咁樣啊。 咁以往咁多個節目裏面，即係海琪你聽到，我哋唔好計住，因為陣間我哋會講其實喺之前咁多個節目，你最記得係邊一個呢？唔計海琪的天空， 最記得啊，成人知己啊。 成 人知己就同曾志偉做嘅，喺對面嘉怡。 喺對面嘉怡，我就喺度諗佢，係咯，呢啲好似冇做過。 如果喺港台咧，就魏震咯， 魏震啦， 魏震 啊， 今夜守規矩， 黃海芹啦， 黃海芹夜傾情， 呢個一定要講啦，係咯。黃海芹你是怎樣跟他合作的、去到哪個年代啊？ 嗱，我成日咁講嘅，即係阿新哥認唔認都即係唔使理啦，都過咗咁耐啦，係咪先？嗰時應該咧就係咧，你知道我哋每一次轉節目咧好緊張嘅，係啊，而家都要同啲新人講下，同啲新一代主持，唔係即係喺新節目表入面有你係必然嘅。我哋嗰陣時咧，即係你記唔記得啊 ？Roland 嗰陣時都係啦， 係啊， 即係個氣氛好緊張嘅，因為一轉節目就即係一次嘅更新，更新嘅時候就係要再一次衡量你嘅表現，你嘅能力、你嘅聽眾、你嘅水平，然後睇下你仲有冇得留低，因為一日得24小時，你有冇諗過點解係你你有冇諗過？而家有啲人都冇諗過㗎，我訓練嘅時候都即係大家上即係有啲上堂嘅時候咧，我都係咁樣同佢哋講啊，點解係你Why you？ 但係有啲人唔諗㗎嘛，係咪啊？即係覺得識呼吸就可以唱歌啊！ 喂，嗰陣時啲節目表咧，就算你做。做嗰個節目咧，如果你未夠班咧，唔落你名噶。 係啊， 你經歷過？ 係啊， 係啊，就算你係幫嗰三個鐘節目手啦，你有份開麥啦，但可能你未夠班可以寫你個名落去喎。 同埋有啲主持咧，有啲主持有花名咧，你以為真係好親暱啊？係咪？即係有啲人咧話：哇，我有花名，有個尺號啊，咁樣。 係啊。 唔係啊，我都話咧，你消失喺人間，我理你。 方便你走啊！ 方便走， 走咗冇人知咁樣 嚇。 係 啊。 所以我嗰陣時啱入行咧，幾大 啲面？ 唔係幾大用翻個三個字嘅人自己全名，唔用嗰啲花名，因為我覺得喂，我走諗住行長線噶嘛，應該啲花名我叫三四五咁樣，冇人記得你三四五咁之後係咪先？ 所以咧，即係 Roland 呢啲就有。靈魂啦，通常有靈魂最後先可以留低喺電台嘅。 係嘅，咁正話咧，譬如海琪講到有幾個合作嘅出現過嘅 DJ 嗱 ，Albert 啦，阿魏震啦， 黃海芹， 咁仲有黃海芹啦。你點樣評價同其他對手合作嘅時候你嘅表現或者係佢嘅表現 咧？逐個講下。 講下魏震先啦。魏震嗰係今夜守規矩， 守規矩。 係啊，嗰時諗住食住今夜不設防，擺到明啊，係啊。咁啊。嗰陣時同佢做節目啦，係嘛？好多女朋友打電話去直播室啦，係嘛？成日干擾佢嘅思維啊！我都接過某某同某某嘅電話，你同我叫佢聽電話咁樣。 原來你喺呢個節目裏面係佢私人接生喎。 唔係咁啊，同阿啊同阿喂，全部大美人嚟㗎。係 啊， 係啊，咁啊嗱，同埋咧，我同阿魏震咧，幾好傾嘅，幾好傾嘅，即係大家嗰個思路一樣。即係當我見到佢嘅時候咧，我都話咧，你同一個拍檔合作咧，你有啲新嘅衝擊同埋啟發，先叫收穫啊嘛。 我見到佢咧，即係我見到，哦、原來呢個世界有人憤怒嘅我， 憤怒過嚟， 即係佢對個世界好多不滿嘅，有好多睇法嘅，咁啊都好嘅，即係做人要有態度，咁啊不過咧，即係佢個怒火咧。佢會化成一啲佢自己嘅行動，即係譬如話，我覺得呢樣嘢唔應該係咁樣做嘅，佢就真係會落實去做自己。咁呢樣我欣賞佢嘅，即係你唔好得把口喺度批評啊，係咪先？你批評咗之後，你自己又做唔到，做唔到講咩啊？係咪？ 咁啊，阿 Chris 咧，黃海芹咧？ 黃海芹咧，佢就即係而家認真咁講啦，啱打佢幾廿歲係咪？即係 做咩啊？ 唔係佢嘅人咧就比較內斂嘅， 係 佢好內斂，即係因為嗰陣時可能同佢做緊節目咧，佢係一個即係歌手嘅身份啦，咁所以佢唔只係一個播音人啦。咁但係咧，你睇得出咧，佢喺每日嘅節目咧，佢係好中意電台嘅，佢好中意廣播嘅，咁所以佢好在意嘅，所以佢一翻嚟直播室咧就要霸住個。即系控制台嚟坐嘅，即系我成日同佢争嘅嗰啲位，即系佢霸住控制台嚟坐。譬如话而家可能系搭半啫，报新闻啫，其实佢安排嘅歌咧已经过咗半个钟头之后噶啦。咁所以嗰种嘅组织啦、组织能力啦，吓同埋大家讲到咩时候，即系一个我哋讲 punch line 啊，即系令你有个会心微笑嘅。几时起歌嘅？佢拿捏得好准确。即系呢个，我觉得即系啲新一代嘅主持啦，即系啲识呼吸嗰啲，等识呼吸嗰啲啦，即系要学下嘢啦，系嘛？即系呢啲位咧，我好欣赏佢嘅。系啦，咁但系你话喂，个个人咁，个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啦，我都有自己嘅脾气啦，系嘛？喂，咁点解你播 A 嗰只歌唔播 B 嗰只歌啊？咁样，我觉得我同阿黄海芹最荒谬嘅一次，我谂炒我嚟嘅，可能已经如果而家。 系咩 事咧？有個聽眾嗰時咧，咪好中意玩嗰啲兩隻歌鬥啊咁樣嘅， 鬥歌咁樣 時代啊，你哋都玩唔少啦，係嘛？咁咧唔知佢揀咗 A 嗰首歌㗎 ，B 嗰首歌，咁個聽眾打電話嚟咧就話：哎呀，兩隻歌我都好中意聽啊！咁啊冇理由叫你兩個播，因為要贏嗰個先播㗎嘛，首歌。佢話點解唔得啊？兩隻一齊播到尾嘅。 哇！即係搭住一齊啊！ 係啊，你記住嗰度係幾分鐘啊？ 咦？佢都 好想試下喎，而家 咦？佢喺呢方面 好搖滾啊！ 好神經質喎，呢個主持， 即係咁講搖滾。 呢個好厲害喎，呢個 但 係 搖滾唔等於神經質㗎。 喂，但係你係佢前輩，你冇撳住佢咩？嗰陣時 咩？我前輩啊，等於啲成長嘅平輩嚟㗎。 你早過佢入行咪廣播界？咁你點樣處理啊？ 其實唔算㗎，因為佢好早喺古典台做㗎嘛。 係，你冇撳住佢，你撳唔到佢咧。 我哈哈笑咯。嗱，嗰個節目咯就比阿新哥話得最多。嗰陣時你頭先咪問我，點解我哋兩個做咗夜晚嘅？ 係啊， 就係咧，因為嗰陣時咧一轉節目好緊張，係咪？咁啊，老實講啊，我哋兩個好麻煩噶嘛，即係好有性格係嘛。咁啊，於是咧就係好難，好麻煩，日頭唔想見到你哋。呢個係真相嗱， 所以先做夜晚。 於是重要喎。有冇理由即係叫其中一個走㗎？你哋都好似都做得下嘅，唔係做得下啫。我哋做得唔好，做得唔好。新哥唔好意思啊。咁咧兩個跟住咧擺埋兩個一齊，咁咧就嗰陣時仲有個監製咧，又係我哋依咁嘅處境㗎。唉，真係。你係監製佢哋啦，即係其實放棄咁滯啊！我哋 總之係夜晚唔想見到你哋三個啦，係嘛？監製加埋兩個， 朝早唔想見到你哋做夜晚。 冇錯，我哋就因為爭嗰一口氣。你話我哋唔得， 就得俾你睇， 就爆俾你睇咁喎。嗰陣時就爆咗啦個節目。喂，你知唔知嗰陣時啊？真係咧。新哥係打嚟直播室，嗰陣時直播室有電話㗎， 而家都有㗎， 係咩？ 係咩？而家有， 而家唔會咁樣打， 有㗎，都有㗎。 喂，以前一打嚟咧，有盞紅燈，係咁就係咁就係 咯。而家冇㗎， 但係打嚟都有，打嚟都出事㗎。係 啊， 你知唔知阿新哥打嚟咧？喂，點幾鐘啊？我瞓覺定要翻工啊？你仲喺度 kick kick kick kick kick kick 咁樣啊？嗰陣時我真係好想答佢，咁你咪瞓咯。但又唔敢喎，因為佢係老細。你明唔明啊？ 個潛台詞係咁諗啫。 係啊，咁有一次咧，我又有一次好記得，好記得咧就係訪問啊成龍。咁成龍嗰晚咧，唔知點解突然間咁感性啦。佢日日 即係都講西班牙幾多票房啦，德國幾多票房。但係嗰晚咧，佢突然間咧講家庭生活，咁就即係覺得咧，即係啊，好似自己做得唔夠喺屋企，咁啊同自己嘅太太即係講我愛你啦，哇，真係喊喎，咁喊完之後咧，紅燈又著喎，我心諗今日唔係 Kiki 啦，嗰時已經做開幾多天空噶啦，咁啊原來咧就係大姐打嚟，當時嘅廣播 處長 張文儀， 係啦，張文儀，咁大姐打嚟話佢冇事啊嘛，我話咦，大姐未瞓咩？嗰時點幾？ 你有冇同佢講？好心你瞓啦， 我唔敢啊。跟住咧，好多人成鬼日打電話嚟咧，去應我哋兩個講嘢，即其實佢哋咧係一個我哋即係識嘅。圍內的人咁樣，可能又是朋友，又是同行咁樣。對面街走到兩三個主持在直播室嘅，你知唔知寫多？ 點解？ 嚟咗我哋直播室啊？ 點解啊？ 就係佢哋做完嘢唔想走住咯，驚聽唔到啊！嗰陣時冇咁方便啦，有電話咧，冇電話噶嘛，咁啊走嚟直播室聽完先走咯。 可以咁噶嗰陣時， 即係嗰時我哋個節目佢中意到我哋不得了啊！同埋因為永遠係一個謎，就係究竟你兩個係咪不和咧？ 係咯係咯， 係永遠一個謎。 嗯， 係吧？直到而家 都係一個謎， 係都係一個謎。 好啦，咁我好快問埋 Albert 啦，咁同 Albert 合作又點樣咧？ 同 Albert 啊？ 嗰時你被動啲啦嘛，始終係新人， 佢就真係前輩啊！嗰陣時 係咯， 第我可以講翻第一集咧，我都有曾經講過咧，就係第一集佢訪問，因為青春交響曲嘛，勁啊嘛，訪問啲巨星嚟噶，全部就訪問林子祥。咁你知阿 Lam 幾多嘢講噶啦，係嘛？咁佢嚟到咁樣嘅時候。冇嘢講，即係唔知道，即係你知啊，Albert 反應好快咁啊，咁佢咪即刻攝位，咁啊講啊，你知啊 Albert 噶啦，講，咁我係新人， 攝唔到位， 哇，仲要呢個係阿 Lam 添，我已經驚咗啦，我已經唔諗自己做咩節目啊，即係已經係哇阿 Lam 啊，咦，佢咪係我細個即係睇嗰個咩叔嘅廣告。你幫我，我幫你， 咦 好震驚，我好中意佢噶嘛，阿 Lam。跟住，咦，咁我冇出聲。哇，嗰日第一個節目咪就係 Albert 由頭自己講到落尾。係啊，我同阿 Lam 都冇講過嘢。 即係兩個做咗聽眾啊。 通常係咁噶，我哋都係個訓練都係咁噶嘛。譬如我嗰陣時跟周日峰或者阿 Miu 都係噶。佢哋訪問啲巨星咧，雖然我哋都係 Mic Two 啦，都係負責陪笑啦，同埋。同埋啊，我哋轉頭聽新聞，幫佢 round up 嗰啲咧，即係做呢啲位做個新人， 冇錯，個個都係咁啊，都有經歷過呢啲 階段嚟 嘅， 咁你跟住後面嗰啲就唔記得咗咯，就 喂，做咗幾耐啊？同黃偉勤夜傾情， 都早上兩年應該 係，係咪二人世界之後先夜傾情噶？我真係唔好記得 二人世界係咪同阿周慧敏？ 係啦，佢同周慧敏嘅， 但係佢同周慧敏係唔係下晝嘅咩？ 下晝啦，係咯，咁所以咦，咁咪真係 唔係啊？佢同步有啲嘢， 哇！嗰陣時 DJ 好勁啊， 做完節目夜晚又做節目， 係啦，所以啊，所以你咧就唔好誤會人哋捧你，你諗下人哋嗰陣時捧人，由朝到晚都係佢噶， 唔係喂，而家捧梁榮忠啊，梁榮忠幾多節目？ 哇，係啊， 我都未算係日頭、晏晝、夜晚有，我淨係日頭。好咗，而家可以。 哦，咁啊， 未算。 唔係，咁你識唔識唱歌先？ 我就話 識 得咁多。 你有冇喺個節目嗰度唱歌先？ 佢遲啲會。 有冇人請你做總監先？ 冇喎。 係啊，咁係因為你嘅創作唔得咯。系嘛？你要咩歌识唱噶嘛？梅艳芳我识唱，陈百强我识唱，啱唔啱啊？ 喂，我头先同你倾偈， 你得闲出嚟见报，唔系你得闲出嚟见报自爆下咧，使唔使我一阵教你点做艺人啊？ 俾阿海琪呢句咩啊？督中我醒月， 系 冇得讲， 搞到冇得讲啊！真系，喂，头先同你倾偈咧，喺三米之前咧讲过啦。喂，你喺广播生涯里边咧，你冇做过广播剧嘅，竟然，但系你 系啊， 话晒都 系清醒，佢即刻做翻主持。 话晒系陈海琪啊，点解冇做过广播剧嘅女一？我冇做过， 我净系冇。喂，女一一定冇可能做啦。喂，我哋港台，讲真啦，香港电台又好，商台好，即系播音界出嘅所有播音皇后皇帝咧，都系嚟自广播剧，全部都系一代嘅播音人， 系。 所以呢个系我真系要喺度 salute 啊，致敬啊。咁咧。 嗰時有幸咧，我細個仲係靚妹啊，即係扎住條辮翻去做訓練啊，$500嗰陣時啊，$500一個月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入去靚妹。都唔知道我咩名嘅，靚妹入嚟，咁我心諗，哇，好似68樓師座喎，咁樣，嗱，你而家企喺度，咁樣，咦，我幾時講啊？幾多前面已經冇麥嘅，咁樣，佢話嗱，一陣間我哋講完呢一句之後，睇住個稿，你就撳一下門鐘咁。 咁你唔係錄廣播劇，你係負責放手 啲咩？其實啱啱冇人，可能叫我行過。 即係你一次都冇做過， 喂，冇啊，完全冇啊。即係好聽啲啊，叫你感受一下啦，係咪啊？ 係 冇啊，真係好奇怪。 唔係啊，你成名之後冇理由冇人揾你做㗎。 都冇啊，係 咪啊？驚你啊，又係。 可能係 夜晚唔好搞佢啦。 係啊，費事走去改人啲稿。 好嗱，我哋陣間翻嚟咧，要同阿海琪講下咧，即係嗱，去到海琪的天空之路啦，即係呢條路都好漫長嘅，帶俾你好多啦。你記唔記得嗱？我哋不如咧臨尾講少少先啦。海琪的天空做咗幾多年啊？ 哇！我真係唔記得咗， 有幾多年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出現㗎？ 我諗做咗3年啊，有冇啊？可能 止喎，因為咧， 但其實海琪的天空有前身嘅， 係 其實我嗰陣時喺商業二台咧，係第一個叫我去做夜晚節目嘅係宇珍，咁嗰陣時嗰個節目叫做《不再寂寞》。 一個人做嘅又 係12點嘅，就叫我咧即係喂你把聲啱做夜晚啦，咁即係佢當時咁同我講啦。但係咧諗下點樣令到自己講嘅嘢有質感咁樣。 喂，我哋陣間翻嚟5點新聞交通翻嚟就講下咧海琪的天空嘅如何誕生之路啦。 梁榮忠、Roland 梁子希，18廿二聽緊你。 一点灯影，夜半3點的空酒瓶，通通不作声，不作一声，共我观夜静。一双黑眼睛，一个身影。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一生牵我心，使我只好用这生命命，轻轻把你想，虽说不应，但我最爱这梦境。可否讲我知一切安好，活得高兴，轻轻把你想，把你倾听，自制数个百个梦境，管不得究竟真正开心或假高兴。愿你一生没哀伤，愿你终于找到自己方向，若有不开心便找我，别要孤单的独唱，全交给我，完全不需要各坚强。 自算完成接种， 政府不会将科兴疫苗作为现有 mRNA 疫苗的最佳剂。12岁以下儿童亦都不容许接种科兴。另外，为了保障员工安全，从出年一月开始，只有完成接种、出于健康原因无法接种或者从感染之后康复的人，才能够返回工作场所办公。新加坡昨日新增3637宗确诊，再多14名患者死亡。卫生部长黄月康说，新加坡的新冠死亡率是每100万人口有50人，虽然比例正在上升，但是较好多欧美国家低。重申新加坡的防疫措施独特，当其他国家在清零和与病毒共存之间二选一的时候，新加坡选择两者并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稍凉同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9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通往蒲岗村道就是新蒲岗方向的支路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而家呢一条支路已经解封，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之前有蒲岗村道新蒲岗方向的支路有坏车，而家坏车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住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礼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路明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就塞到联合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慢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西贡消防局。再同大家预告一下马拉松的封路啦，咁喺九龙区咧，喺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会喺比赛期间维持行车，咁而去港岛方向的管道就将会由今晚午夜12:45起封闭，并且因应赛事进度而重开。咁西九龙区的驾驶人士如果系前往港岛，请使用红磡海底隧道同埋东区海底隧道啦。咁运输署就预计弥敦道同埋附近一带、亚皆老街、卫理道、加士居道天桥、西九龙走廊同埋红磡海底隧道的来回方向都会较平时的星期日显著挤塞噶。中加士居道天桥同埋西九龙走廊咧，可能会出现长车龙，咁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上述受影响嘅地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2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城市港台电视32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 23名港队运动员远赴陕西， 出战田径、游泳及乒乓球三个项目。 面对强劲对手，港队运动员又可唔可以喺奖牌榜上留名呢？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八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同排球。市民而家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唔好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嘅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嘅你。快啲嚟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十八廿二，听紧你四十五一点再变人神光第一线，三个小时先到轻谈始终不夜天，青春交响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心曲发光，二千岭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开头嘴，一个钟一个梁永忠，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轮番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旗帜达尼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五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廿二，听紧你，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廿二，四十五，听紧你，听紧你 ，DJ 温暖你声线。四十年嚟听紧你 ，RTHK。 十八廿二听紧你， 即系同阿前辈倾偈咧，零舍开心嘅啫， 系咩？ 你因为你咩都 兴奋啲， 你咩都讲嘅真系。 咁你过个礼拜揾我做， 你肯乜都得。即系都要你肯先得。 咁有啲嘢系事实嘅，就唔怕分享啦， 喂，你記得翻海琪啲天空幾多年喺二台出現未啊？係咪96咧？ 其實海琪啲天空嘅出現咧，係因為阿黃海芹要全職唱歌， 係啦。 如果唔係夜傾情咁受歡迎咧， 就唔會停 嘅，就一路會做落去，冇唔會停嘅。咁後來咧，佢就冇做啦。啊，咪跟住出嗰張我唔記得咗啊，又糾正我。 我可能記得㗎， 就係、是、沒結果的一些感情。 係啊， 冇幾耐之後就唔做啦。 係啊， 係啦，係 啊。 即系咁，跟住咧就剩翻我，剩翻我啦。 咁你唔繼續做嘢傾情，冇咗個拍檔啫，點解要改名？ 或者換一個拍檔？ 係咯， 唔係嗰陣時， 緣分未到。 唔係嗰時電台好求進嘅，即係佢哋覺得即係，咦，已經唔同咗，即係一個，就算哪怕同一班人啊，去咗一個新嘅階段咧，有嘢可以改下節目啦，節目名都甚至可以改埋啊，就唔會有包袱嘅，就是、鼓勵你即係充滿創意咁樣做你嘅廣播嘅。咁嗰陣時咧好笑，臨轉節目佢哋要開好多次會嘅，真係要去衡量你係咪可以係你 嘅。而家都係㗎，而家 好嚴㗎啦。 係咩？ 係啊。 哦。 都要講好多嘅。 我以為我識唱歌就得。 得㗎。 咁咧嗱。仲有一樣嘢，仲有一樣嘢咧，就嗰陣時，我記得咧，阿新哥臨入去開會咧，就吹過我兩次咧，就話：喂，如果係你，仲係如果啫喎、如果係你自己做，叫咩名啊？咁樣要交埋，你要準備好曬啊！個個都好緊守崗位啊嘛。咁嗰陣時咧，我啱咧喺個。即係嗰時，我哋每一張鐵台嘅，每人阿 Rowan 都有， 未去到鐵台啊，木台嚟㗎，冇講咁慘啊，鐵台 係啊，鐵台嚟啊，咁啊，咁啊，見到下邊咧就死啦！我真係冇諗節目名喎、咁咧就掹咗張唱片出嚟，咁咧就係、是、台灣歌後黃子雷嘅《台北的天空》， 哦， 咁啊首歌好紅啦嗰陣時，咁咧我就話誒，咁、海幾天空啊， 就係咁樣嚟，係 啊， 嚇， 真係咁嚟㗎。我冇講話俾人聽。 哦，原來就係咁樣嚟㗎。哦，係 啊，應付佢㗎啫。咁點不知咧？佢哋覺得啊，好啊，改得好啊，咁樣 改得好。 係啊。 好，但係有咗呢個名啦，即係可能真係隨緣地有咗呢個海琪的天空啦。嗰陣時個內容係咪已經係諗咗嗱？我一個人做聽電話，可能係一啲傾啲 乜偈聽電話喎，嗰陣時。 嚇、啊！諗住點做 㗎？因為我覺得聽電話咁啊，即係啊，都係講緊情情塔塔嘅嘢咁樣。嗰陣時咪五日唔同嘅人咯，就唔同嘅拍檔咯。 唔同拍檔。 有時係我一個人做嘅，即係想將個節奏拉翻鬆啲，咁咪可以咧。 都有時間播下歌，有時間聽下電話。嗰陣時候又流行接電話啊嘛，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就有陳嘉上啦，以東升啦，以東升真係即係不倒翁啊，仲成為咗師奶殺手就係嗰陣時候啦，係啦，咁啊即係嗰陣時仲有幾個即係報館嘅編輯啦，一啲文化界嘅人啦，咁啊走嚟即係。一路做啊，譬如講啊傳媒啊，講下傳媒嘅生態啊，講下啲心理測驗啊，但係嗰啲就係即係深少嘅心理測驗啦，嚇，即係唔係古迷語嗰種啊，咁咧就好多嘅，係其實係每日喺度變緊嘅，即係如果嗰日你覺得嗰個禮拜請咗，譬如請咗 Roland， 覺得咦唔係好掂喎咁樣。下禮拜就要改嘅啦，係唔等嘅。 嗰陣時係好快嘅， 你咁問。 下個禮拜轉咗啲嘉賓主持。 係啊，同埋轉又如何咧？ 係， 因為即係你唔使喺電視台咁 book crew 啊嘛，係嘛？即係我哋即刻轉，甚至小轉大轉一路係咁轉嘅，轉到好為止。咁啊，當然有啲人同你商量啦。所以做電台玩嘅。 喂，但係資料顯示咧話你cut線成名嘅喎，有一個報道。 哦，係啊。 我想知道點樣cut線成名咧？ 我喺港台走嗰日咧，走唔一個禮拜咧，突然間喂阿賭啊，我邊個阿賭啊？係啊，杜琪峰。啊，你唔做港台啦？咁我冇聽 cut 線，你翻去啦，做咩唔做啫？咁樣，哇！你知唔知嗰陣時咧，我 cut 線 cut 到咧，真係同啲聽眾係真鬧交嘅。 係。 係咁啊！啊，咁樣 cut 一 cut 咧，就走咗啦。我哋控制員哥哥又笑啦。 你冇份 cut 過？ 有，梗係有啦。 你都有 啊？系啊，全部走嘅时候由后门嘅我哋， 惊啊！啲听众喺前门， 真系有人嚟揾你噶， 真系有噶。 系啊，咁咧 cut 线咧，系 cut 到咧啲歌星打俾我，明星打俾我， 系高层打俾你， 高层啊，反而高层冇啊， 反而冇， 冇 同你讲，你做乜 cut 咁样？ 但系当然各式各样人打俾我嘅原因都有啦，即系有啲啊，你冇事啊嘛，即系你明唔明啊？好多都系话你冇事啊嘛。 反而我想问，点解当其时你会即系 嗰个 怒火会大到我就系收你线咧？ 譬如有啲价值观系扭曲咗嘅，即系譬如。我舉個例啊，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真實嘅例子。譬如有個人，佢話我好愛我嘅女朋友，係咪啊？我為咗可以買層樓，為咗去供樓，為咗可以養活佢，我去打家劫舍。咁呢啲你咪就你冇可能話好噶，係咪啊？嗱，佢原本係話我為咗你而奮鬥，我哋有共同愛嘅目標同夢想，冇問題㗎呢個。即係你思考嘅時候要咁樣，即係層層剝落咁樣去諗下你。根本嘅問題啦，咁好多噶，譬如有個老婆嘅角色打電話嚟，即係每日戴住十卡戒指，話自己好寂寞啊，嫌個老公即係成日出去做嘢啊，咁你出去做嘢，你唔出去做嘢，你點有十卡戒指咧？即係我哋好多時都討論呢啲嘢，咁啊鬧過啦，所以你話係咪好開放？ 喂，你 cut 線嘅 NQ 通常講乜㗎？你 cut 線嘅時候嘅你 NQ 咧，最尾嗰句你講乜㗎？係咁啊，定係點樣㗎？ 有啲系咁嘅，有啲系咁啊，咁啊，有啲人同你讲嘥气啊，咁 哇！但系嗰阵时真系完全唔怕，即系譬如啲听众觉得哇，呢个主持咁 有，当然有啦， 有冇 ？当好多箭啦， 你都预咗啦， 好多千心箭啦。 但系咁样就系因为越 cut 线就越红喎，个节目。 是啊，同埋嗰個係港台啊嘛， 即係啲人冇諗過喺港台會有 cut 線呢一個現象啊嘛，而你就真係做咗出嚟 啊嘛，咁啊港台啲人。 喂，我哋分別咧訪問咗咁多個，即係我哋啲前輩 DJ 咧，其實咧大部分咧，其實好多咧都係以前咧收過好厚嘅投訴信㗎。 啊，又係。 即係咧，佢哋都分享 冇啊， 你冇竟然， 係啊， 你還是唔知啊？ 佢哋分享過好多呢啲故事嘅，你真係一個 真係冇啊。 系， 唔係講少啊，反正有嗰啲即係微不足道嗰啲啦， 有嗰啲係喺公司門口等你啊，位已經直接啲。 哦，係啊，係啊，即係嗰陣時都好多呢啲即係狂迷噶，咁啊啲狂迷我哋真係運路走嘅，唔係講少。咁自己小心啲咯，尤其是我哋放凌晨兩點添。你知啦，阿黃海芹唔會車我走嘅。有一次啊，打風啊， 因為你嘥佢油費。 唔係啊，一次打風啊，打風落對歌王老街啊，啱啱棵樹。 咧慣低咗因為就升啱啱升咗暴風球尾升，佢架車揸到嗰度，喂，咁點啊？哇，咦，咁運路走咯，哇，運路，而家棵樹過唔到去喎，哇嚇，你唔係想我喺度落車係嘛？跟住佢唔出聲。 他都選擇用不出聲代表說是咯他答是不是還 衰你是不是這樣 給我真的選擇不出聲 哎呀大佬可惜呢我沒有機會跟 Roland 一起做節目那時一夜一晏 喂我們沒 有我又沒有機會跟梁榮忠一起做節目 你是夜晚我是早上但那時 候喂你們向電台提議一下我們三個人做節目 不是很貴他們說 他們喜歡三個人三個人的 不是很便宜啊 不是很貴貴不貴不要緊你懂得自彈自唱嗎 其實我懂的、啊、我出過三張唱片的海琪、 啊、是喎、啊、 你不記得 歌手來的當 然啦我真的是紅的陳海琪不是為什麼他們會叫我回來 不是所以呢有個大師兄有一個大師兄有一個大師兄你真的要跟他學嘢，即係譬如A.A. Albert 咁啦，即系 Albert，即系我曾經對佢嘅心理變化有幾個階段嘅。 點樣咧？ 喂，講嚟聽下。 因為開頭嘅時候佢純粹一個大師兄啦，即係哇，歐卓強喎，共你相識在童年喎，咁樣。但係咧，到中間嘅階段就係、是，哦、啊，你做咩又唱民歌？唱咁多年，唱咁多年， 仲係民歌咁樣。 嚇，咁跟住。到後來，即係我慢慢長大成熟咧，即係我越嚟欣賞佢，即係呢啲就係我哋而家要學習嘅堅持。 堅持， 係啦，即係你喺嗰個範疇，能夠好地咁樣去發光發熱，然後嗰個係要，即係你煲嗰烹粥咧，要諗下點樣調味嘅， 係啊，係嘅。 即係如果你見啲好多人喺網上個個都話自己美食家、攝影師係嘛，唔係就咁你有一個工具，你就可以做一個攝影師嘅。即係個鐘嗰樣嘢係要自己去摸嘅。係啊，所以我好欣賞佢，即係佢到今日仍都咁中意民歌。 係啊， 係咪？ 同埋呢一樣，佢呢樣 咁熟悉。 係啊，經歷到時間嘅驗證啊嘛。 係啊，即係我哋而家個個都係㗎。唔知係咪因為大家成長嘅背景唔一樣啦，咁啊，所以你聽啊唔同嘅歌有好多唔同嘅故仔，係嘛？包括個人經歷又好，歌曲本身自己嘅故仔又好，係嘛？唔係就咁唱嘅。 係，喂，咁但係海琪，你覺得你自己當年你係點樣去咧摸索到成形你自己嘅個人標記咧？嗱，呢樣嘢係好多時咧，好多新一代都未摸索到嘅。究竟我行邊條路咧？好似係咪人講嗰啲嘢，我又講翻咧？點樣可以有個標記喺度 咧？所以我 Roland 係有靈魂咯，即係我欣賞佢㗎，欣賞㗎呢個後生仔，因為佢好肯自己求變啊。因為以前咧，我喺二台咧，二台 office 咧，咁兩個人一個位㗎嘛，咁佢真係每日咧做完節目就同人商量聽日㗎，好緊張。好緊張，或者佢講翻頭先嘅嘢，你唔好成日見佢嬉皮笑臉啊！即係佢有苦自己知啊，係嘛？ 係你真係瞭解啫，有苦自己知我。 即係佢有呢、這個求生時候嘅危機，咁佢先可以有機會求盡。因為佢即係唔係覺得啊，我做完之後啊大笑咁就走啊咁樣，唔係咯。咁你話講翻我哋嗰陣時點摸索啊？其實呢個係好重嘅問題嚟嘅，即係如果做廣播人咧，我到今日都諗緊嘅。即係我今日要點樣衝破互聯網嘅範疇？喂，老實講啊，如果我要聽阿梁耀倫嗰三張唱片，使唔使聽陳凱琪播啊？ 自己上網已經揾咗啦， 冇錯啦。咁我點解嗱？咁你提出呢個問題啫，你答到就得啦。你答到就唔該，你可以行入直播室嚇，起碼有資格行入直播室。咁如果我真係播擺有梁耀倫隻歌，然後跟住哇梁奕倫啊1994年，使乜你講啫？係咪？同埋我使唔使睇個心機？錄喺心機旁邊唔使補嘅啦，冇樣嘢啊！我錄喺心機旁邊等你播梁耀倫。即係如果我等你播梁耀倫呢種人咧，就等於佢而家因為你話俾佢聽今日有雷雨，佢先至知出邊落雨嗰啲人一樣。 係啊，係啊。 咁當然我哋唔係話我哋係咩聽眾都要照顧㗎。喂，唔該拉返高個水平啊。 係囉。 即係你要諗我都係要播梁耀倫㗎啦。咁我究竟點樣令到佢隻歌變得特別啊？ 點樣有靈魂啊做節目好緊要啊。 所以你而家都諗，而家仲難咧，其實，而家係好難， 好難， 因為以前咧你可以有得花巧嘢去包裝啊，咁如果你而家純粹播歌咧，就好考功夫啦， 因為而家花巧嘅比你更花巧嘅大有人在啊嘛，同埋淨係個媒介已經花巧咗啦嘛，即係你中意睇影片又得，聽聲又得，已經有好多種唔同嘅選擇擺喺度。 不過如果答翻啊 Roland 頭先嗰個問題咧，即係你話你點樣去摸索出嗰條路咧？ 係啊，即係你由琪琪點樣變成海琪的天空咧？其實嗰段好漫長噶嘛，最後成為自己嘅個人品牌標記咧。 因為你喺嗰陣時候咧，嗱真心講，我係做曬所有嗰陣時流行嘅嘢嘅，呢個係事實。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喺《海琪天空》入邊有海琪星座事件簿啊？ 記得 係啦，捉緊嘅潮流啦。 嗰陣時最興星座嘅時候， 係啦，係哇好爆嘅星座嗰個節目真係。咁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你都要揾出自己嘅風格。即係有啲人誤會咗，喂，我又聽電話，我又講清楚啊，我又訪問嘉賓啦、啊，咁樣即係唔理係咪明星啊，咁、各行各業都有嘉賓㗎。哎，咁就一定得啦？唔係嘅，對唔住，可能咧呢樣嘢仲會令到你感激添。 喂，兩位喺度最啱我哋討論一個話題啊，就係點解咧？ 即係如果你唔適合做啊？ 喂，人人都有把口，或者我都有係叫資深主持啊。其實我頭先同阿海琪講嗰樣一樣，即係人人都可以做接電話啊、封煙節目啦、幫人分享心事啊等等啦。咁你點樣去建立你嘅特色、有性格咧？究竟呢個有性格係天生啊？定系 問得好， 製造出嚟嘅咧， 好嘢， 好嘢係嘛？呢個 你哋覺得點睇咧？梁 榮忠，你唔好望住好嘢，你有冇問過 咩啊？ 你有冇問過呢啲問題？ 你幫我問阿 Roland 定問自己啊？ 唔係你問過佢頭先問過啲問題，冇反問啦。 即係其他人點解係咪有性格行先啦？ 點樣先做好個節目咧？ 而家唔使問嘅，而家咧係要幫佢哋啊， 幫佢哋有性格， 即係要俾個性格佢哋去做。 係 而家嘅做法係，如果因為時間唔等人啊，如果而家再等佢哋慢慢去碌出嚟咧，可能就會真係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 嗱，咁我又反擊你啦。呢、這個位咧就係你俾個性格佢根本都唔係嗰種人。佢做唔到嗰樣嘢啊！ 呢樣咧，我要讚一讚自己先。我成日話我喺娛樂圈最厲害嘅一樣嘢，我唔係講嘢，我講嘢唔係最叻，我睇人最叻。呢個係我嘅強項嚟嘅，即係我都真係要俾個手指公自己。所以我睇到嗰個人，我大約知道佢係一個真實嘅係乜嘢性格，我就會大約碌一個咁嘅嘢俾佢。 即係你好早，即係有呢種閲歷可以睇穿人嘅心嘅喎。 係啦係啦，即係有啲人做節目。 咁你應該嚟呢度做高層啦。 不嬲都係咁壓話佢㗎。 哦，係咩？ 佢唔申請啫嘛。 係啦。 即係呢一樣，我會睇得幾準幾通透嘅呢一樣。 但係因為有啲主持實在太公正咧，公正到咧，其實人人都做到啦。你啲嘢就係唔夠有性格咯。呢樣嘢好似係改變。 嗱，有啲人咧誤會咗性格咧，定係即係哇，我好火爆啊， 哗眾取寵啊， 出位啊，嗰啲先叫性格。 又唔係喎， 唔係嘅，唔係嘅，即係你温柔有温柔嘅一種性格，你爽朗有入邊有一百種性格。問題你點樣可以喺你嘅節目嗰度有一套自己嘅語言？ 係啦，呢、這個最難教， 係嘛？ 呢、這個最難教， 即係你唱歌風格啊。 係啊， 呢套語言，喂，仲有一樣嘢，我哋靠聲音廣播嘅，即係冇畫面嘅。所以呢個聲音嘅表演咧，係要浸翻嚟。嗱，我回答翻頭先，因為呢個問題好緊要， 我唔 問得，就係我嗰陣時被即係教育嘅時候咧，第一堂第一句我好記得，哇！嗰陣時深震撼我嘅，就係做電台節目係一場長征，第一樣嘢要學嘅係自然，naturally。咁咧，自然點學啊？十年啦咁。哇！嗰陣時我好驚。我好嘅，我就嚇十年唔係啩？十年先學到咩叫自然咁樣？我後來即刻明白。 係啊。 當我明嘅時候，就係我成名之日啦。 你唔使用 就十個年頭啦，真係 唔知啊，係啊，差唔多。 就差唔多十個年頭。 你用十年先後先成名咩？嗰陣時你好快啦， 真正成名， 真正 即係講成名喎，咪叫有人知下喎。 係好，喂，我哋五點半翻嚟咧，仲有另一部分同海琪傾偈，呢部分都好緊要，因為咧海琪同好多巨星們嗰份情義咧，好深厚嘅，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 DJ 同歌手之間嗰個關係，佢點樣拿捏咧嚇？ 梁榮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五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余一宗的检测结果待定。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十宗，过去十四日累计报告六十宗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新增確診個案涉及五男一女，全部已經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其中一名35歲男患者是早前三宗確診輸入個案病人的密切接觸者，是公立醫院陪伴其中一人期間確診。另一名48歲男患者是船員，今個月19號從烏克蘭經荷蘭抵港，在竹篙灣檢疫中心確診，他是早前一宗輸入個案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政府檢討法援制度，其中建議刑事案件由法援署署長指派律師給法援受助人，只在特殊情況才接受受助人提名律師。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出席一個活動之後，被問到有關做法與內地的官派律師是否相同，他回應說與內地的做法不同，又指現時很多法援案件都是由小部分律師處理，有關情況不是太公道。政府今次參考了社會很多不同意見才作出檢討，認為政府提出的建議合理。澳门中联办主任傅志应表示，希望新一届立法会全体议员始终坚守爱国爱澳政治立场，有任何想法或者问题可以随时与中联办沟通，不要有顾虑和负担。澳门中联办发新闻稿表示，中联办领导昨晚应邀同刚就职的新一届立法会全体议员举行交流会。傅志应在讲话之中提到，新一届立法会的33名议员都是中央信任的爱国爱澳者，但是强调爱国爱澳不是空泛的喊口号，而是有具体标准，红线和底线是不能够触碰。他希望新一届立法会能够展现新气象，把握新时代，适应新变化，在持續的疫情為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壓力和挑戰的關鍵階段迎難而上。南韓的新冠疫苗接種率達到七成，韓聯社報導是當局啟動新冠疫苗接種工作之後240日達成有關目標，全國有超過3590萬人完成接種疫苗，超過七成九人打了第一針。南韓執行與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總理金富謙較早前說，當局將會更側重預防嚴重住院和死亡個案，而不是一般感染病例，又說會逐步從疫情大流行退出，受到嚴格社交距離措施打擊的小型企業將會獲優先解除限制。

电台冷知识 FM 是 Frequency Modulation 的简称，以最高功率发射，杂讯的问题就相对较少，所以播送音乐时用 FM 调频效果较好，缺点是传送距离相对较近。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即系同阿陈海琪倾偈咧，就可以倾四集都得噶。 啊，好啊， 没完没了，真系 四集倾四年都得。 哇，头先讲嗰啲真系， 其实未讲完嘅嗰啲，不过 百分之一部分。 但系呢部分问嘅嘢咧，亦都系好精彩嘅，一定会。因为咧，海琪咧同好多巨星咧，即系识于微时啦，有好多佢哋一啲经历咧。作为一个 DJ 同歌手嗰个关系咧，好密切嘅，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如果要你一谂咧，你谂边个先咧？ 梅艳芳啊， 系。 梅艳芳、陈百强啦，嗱讲陈百强咧就同港台咧就好深嘅渊源啦。咁啊，因为嗰阵时啊，陈百强成日即系其实佢哋几个都成日嚟电台，尤其是陈百强、张国荣，系日日咁滞。 系 咁嗰时，喂嗰阵时好红噶啦， 系 诶张国荣已经系不羁的风噶啦。 哇！ 咁呢个陈百强呢个心我就你咗噶啦，系啊，日日啊。咁啊，嗰陣時我做緊《奇想曲》嘅黃昏，咁啊，陳百強咧就會拿住一堆黑膠唱片啊，就企咗喺玻璃外邊，笑笑口。 陳百強喎， 係啊，日日啊， 嚇， 笑笑口咁樣，咁你啊，梗係要入佢啦，佢都係等緊你呢個動作啫，咁啊入佢，咁啊入佢，入咗嚟，入咗嚟之後咧就同我講啦，佢話因為阿 Danny 個人咧，真係好講禮儀嘅，即係佢唔會話哇，真係。即係好似阿成龍咁，自己擔張凳埋坐，自己開麥，自己攞埋呢張天氣嚟報噶嘛。佢唔係嘅，咁咧即係個個性格唔一樣啊。佢咧就行咗入嚟之後咧，佢就話：喂，你知唔知阿 Winnie Houston 呢張唱片裏面第九級好好聽，點樣好聽？其實咧，我有時都喺佢個身上咧知道一啲某啲歐西郎曲嘅喺當時。咁咧。佢就成日做呢個動作噶啦，咁後來咧，即係大家即係好 friend 啦，好 friend 之後咧，佢黃昏嚟咧就唔係帶一堆唱片啦，就係等我食飯，咁就去邊度咧？就去拆咗嚟啦，就喺 Canton Disco 隔離嗰間係咩？梁榮忠，你咪又唔知啊？嗰陣時我見過你玩同個女仔， 我一嚟咪落咗去 Canton 咯，我仲點會喺隔離食嘢啫？ 啊 ，Hot Gossip。 啊， 好多谢，记 唔记 得？ 耶！ 我都 话啦， 好多谢，系咪餐厅嚟噶？我真系唔知。 哇，你一定 系啊系啊， 冇得 嚟啊！系啊，我餐厅嚟嘅，即系食完 hot gossip 就去 落下边咯， 好靓噶，咁样即系冇晒噶啦，老香港时光啊，即系对已经叫老香港时光。咁嗰时去嗰度食饭啦，一系咧就去中环嘅另外一个即系餐厅，就食饭。吃飯咧就為咗啦，跟住去 disco， 咁就去哇喺 disco 嗰度巡演咁啊！大家，即係嗰時去 disco， 哇！我話俾你聽，淨係 disco 呢一幕，呢個階段。我哋真係應該做一個節目，成個節目都係講 disco。 呢個真係即係對於我嚟講，即係一個美好的回憶啊！即係可能而家好多人 你都大把嘢講啦。 可能有好多人咧都覺得即係 disco， 我都唔知咩嘢。 係啊，呢個就係即係好地道喺香港發生嘅一個好獨特。而真係我覺得係好漂亮嘅一個現象嚟。 但係 Rowan 一入行嘅時候已經開始識你啦， 已經開始冇。 仲有啊，但可能好識你， 唔興咯已經。 哎呀，即係 Rowan 都係玩得嘅人，冇人 開心。咁但係聽講你嗰陣時同阿 Danny 掛住蒲咧，俾阿 Leslie 話喎。 係啊， 係啊，你兩個唔好成日掛住蒲啦咁樣喎。 咁啊，張國榮咧就夜嚟呢度嘅。咁張國榮嚟呢度做咩咧？就又係咯，即係張國榮咧仲犀利過吳石輝㗎，即係辣更㗎喺度啊！对，点啊？播咩歌先嚟？攞点唱信嚟睇下， 有冇人点我啲歌咁啊？ 系啊，咁啊，即系跟住佢就攞啲点唱信啦，就一齐啦，就喺度读，自己喺度朗读啊，咁啊，原来佢哋咁谂啊，哦， go go go 咁樣。 嗯， 咁佢咧就會識得咧將阿譚詠麟同埋張國榮嘅信分開嘅喎， 做埋你 P A 喎。 係啊，分開埋就俾我呢個橡筋箍住佢。嗱，呢沓就係我嘅，呢沓咧就係譚詠麟嘅咁啊。 咁可能而家大家聽眾 仲叫阿倫係咪啊？嗰時叫 係阿倫。係。但係而家大家聽眾聽嘅時候覺得即係好匪夷所思嘅成件事。喂，啊嗰陣時阿 Danny 啦、Leslie 啦，或者校長阿成龍大哥啦，個個都已經係真係大哥嚟㗎嘛。 巨星嚟啊！ 巨星嚟㗎嘛。但係點解？ 佢哋好中意嚟港台㗎。 但係點解會係揾你咧？ 嗱，第一 個交情點樣嚟嘅咧？ 第一，我懷疑係因為我做夜晚節目。 嗯。 佢哋亦都係因為巨星，所以佢哋冇訂去。 嗯。 所以佢咪走嚟揾我咯。 嗯。 即係佢肯定都知道我得一個人喺度，咁、最多有個控制員哥，哇！控制員哥嗰成日見到巨星嘅，係嘛？永遠都係問，咦？今晚邊個？其實我嗰陣時話俾佢聽，我都唔知嘅。咁、但係我約咗嗰啲我知啦、有時咧就係一個楞一個咁啊、有時你都唔知㗎。譬如我突然間做咗節目，望出個玻璃嗰度，見到有人徘徊，你知啦，我好警覺嘅，因為第一我有嘉賓，第二。你知夜晚嘅啦，即係有時候你都要望下保安叔叔噶嘛。咁你點解有個人徘徊嘅咧？咁你知你要掛住講嘢，你知要揾眼尾睄下徘徊嗰個人啫。咁樣即係裝下裝下，咁我就要警覺啦。咁然後我張曼玉，係啦。咁然後打電話嚟嗰個係巩俐，即係點啫？即係跟住巩俐話：你等等啦。咁啊，隔離咧，然後阿梅艷芳幫佢打下電話，等阿巩俐喂。即係譬如佢可能聽緊，佢做完嘢啦，佢聽緊收音機啦，佢想又參與。佢聽到興高采烈，可能有時候有啲時間嚟唔切。咁啊，佢又打電話。 打個電話。 係啦，咁啊，結果就講咗兩個鐘嘅。好犀利啊！我試過有一次，嗰個比較遺憾啦，因為我哋嗰陣時冇手機啊。如果而家唔係。 好多珍藏。 洗版啊！ 係啊！ 你知唔知嗰日係咩人啊？嗰日係。四大天王都齊， 四個齊曬啊！ 冇錯，王菲， 哇 哇， 達明， 哇， 呢個頒獎禮嚟喎， 係頒獎禮嚟 嘅，喺曬你直播室， 好犀利！跟住佢咧，個碌頭坐住鄭秀文， 哇， 佢都唔敢出聲嘅，因為佢喺 當時嚟講， 輩份比較細， 輩份比較細。 咁你仲未計嗰啲梁朝偉、杜德偉嗰啲啦，好犀利！嗰個房係。閂唔到門啊！跟住因為啲記者咧，即係一聽到有人咧，只要有一個啦，有一個已經值得 就已經嚟啦嘛， 有呢個生命價值啦，佢哋已經嚟噶啦。咁樣嚟咧，哇！咁多人喺度，梗係等啦。所以嗰時我成日都話：哎呀，海琪，你早啲要報啊！報咗我哋嘅保安有準備啊！咁樣，其實我都唔知嘅，係 你都唔知啊！ 佢知佢哋自己中意供上嚟啊嘛。 係啊，咁你又冇理由見到嗰個。嗰個巨星你唔俾佢入， 唔俾你叫佢走咩？嗬， 係啊。 但係我相信咧，即係所有巨星們誒，佢哋嚟咧，當然話除咗話聽到個收音機有個節目，好想參與之外咧，一定有另一個原因。嗰、那個就係因為陳凱琪咯。咁但係呢一個關係，你覺得係點樣建立出嚟咧？ 即係你要做到佢哋對你好大信任， 好有信任先會係同你傾偈。 咁我問翻你兩個一個問題啦。咁你覺得一個人，你點樣令一個朋友信你啊？ 用心， 除咗用心咧，喂。奸人壞人都好用心嘅喎， 哦，係嘅， 真心， 同埋要時間嘅驗證咯，又係嗰句用時間驗證嘅。 我覺得係保密， 保密， 即係好坦白咁講。 即係你知道佢哋好多嘢嘅時候，你一句都冇講過， 係啊， 呢個好緊要。對於啲巨星， 呢個我覺得係唔係巨星，我都會尊重嗰個朋友。即係有一啲係佢私隱嚟嘅，即係無論我點樣開玩笑啊、講笑啊，或者公開場合啊。咁我唔會去提及佢哋嘅私人嘢，或者我借佢哋嘅私人嘢而成為咗一啲即係新聞啊咁。我一定唔會咁樣做，我從來都唔會咁樣做。即係呢個我覺得我呢個係我同佢相處之道啊。咁所以我諗係時間耐咗咧，或者可能佢哋好快，因為好快可能覺得啊，你係一個即係有信任基礎嘅人。咁就會容易，大家容易接近。 你有冇同妹姐有啲難忘嘅回憶咧？有，你一定好多 嘅 喎、 啊。就係、是、晚晚去佢屋企咯。 你做完節目， 做完節目，嗰陣時已經 好夜嘅咯喎。 嗰陣時已經冇乜去 disco 啦，大家都玩到攰啊。係啊，我哋 disco 嘅大隊長就係羅文啦。 係個老狼叫你。 係啊，大隊長嚟噶。咁啊，我頭先明明唔記得講添，有啲聽眾未得。咁啊，張國榮咧就見到咧 Danny 咧，陳百強咧，就佢知道咧，佢我哋兩個成日都走去 disco 玩，其實唔係我哋兩個，係個個都走去 disco 玩，因為晚得 disco 去嘅啫嘛。 嗯， 佢咧就真係好嚴肅咁同我講啊，你唔好成日玩啊，機會嚟到之後你捉唔住，呢啲係你自己攞嚟噶。 佢系咪喺 disco 同你讲嘅呢啲嘢？ 唔系啊，喺港台啊。 哇，佢真系台长嚟噶。 系啊，高层嚟噶。咁咧就咁同我讲喎。咁跟住咧，你知啦，我细路哥嘅时候，即系诶，乜你咁闷噶？去玩啫嘛。咁跟住你知我细佢几多噶啦？咁样。咁有一次咧，阿 Danny 又嚟啦，又系喂。又揸住佢開篷跑車嚟啦，即係又佢唔使噶啦，俾佢大家交換眼神等你嘅啫，佢嚟接你嘅啫。 嗯， 跟住咧離遠咧啱啱咧，哇翩翩而至嘅張國榮 就嚟咗， 就喺個巷頭 做咩咧？ 嚇、啊！ 截住你哋唔俾。 跟住我同阿陳百強互相交換咗眼神，走咁樣。 喂，呢啲系啲 真噶，好正啊，系咪？ 呢啲画面好好睇啫， 家长捉细路咁样好似。 系啊，即系佢，即系我觉得佢真嬲嘅，有时 见到你哋挂住玩真嬲啊。 系啊，咁阿妹都有一齐去玩噶。 嗯， 即系阿妹就系、是，诶、hey, ，Les， 唔好咁严肃啦，你 工作已经好大压力噶啦，大家。 系啊，喂，真系噶，有时咧唔好以为我哋讲个玩字话、好似好癫咁样，其实好多时喺 disco 边咧，我哋都系倾偈啫嘛。 系 嘛，好似嗰日我啱啱撞到，我都见到阿温碧霞，佢同我讲话。哎呀，我真係而家好懷念以前 disco 嘅時候啊！即係大家可以坐埋傾下偈啊，又無分你我啊！喂，嗰陣時真係阿妹，你坐喺隔離，你係 Roland， 即係雖然你係靚仔，你係電台嘅啫，唔未必係唱歌啊，但係喂，你有問題，你真係去嗰度求神問卜，佢真係幫你嗱，佢幫你，佢唔係淨係講兩句，即係咩大道理喎、佢聽日真係幫你打電話俾阿張文新噶喎，你而家明唔明啊？ 即係 disco 變咗一個 community 俾你哋聚腳， 冇錯啦。所以我點解頭先話話嗰日見嗰次見到温碧霞，温碧霞話：嘿，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坐喺隔離台啊？我真係唔記得啦，因為嗰時廣東的士嗰個兩層噶嘛。佢係咗邊個？嘿，成日行嚟行去，我哋冇同佢講嘢啊嘛，偉仔咯。跟住我就即刻記起，跟住我就即刻記起，係喎，嗰時大家唔好忘記，仲有電視圈嘅人， 係啊， 係。 所以我哋同阿林寶兒咧又特別 friend 嘅，因為佢又係電視啦，又唱歌， 唱歌啦， 冇錯 啦， 即係所以嗰陣時去嘅好奇異嘅。即係你話喺 disco 收風又收得好快啊！當然對我嚟講唔重要啦，因為我哋唔係嗰啲哇，我哋依個向上爬咁，話一定要快啲向上爬。我哋即係去到係開心嘅啫，同埋細個咧， 同埋嗰陣時又未有狗仔隊文化咧， 係嘅， 即係嗰樣嘢令到藝人喺 disco 真係好安心， 反而放心啲 喺嗰個社區裏面大家交流傾偈。 同埋你頭先講話嗰啲星咧，大家之間點樣建立關係咧？真係好似普通人咁，你唔好即係諗住佢係明星，係咪？你同譚詠麟傾得埋，你同張國榮傾得埋，即係你放開佢哋巨星嘅包袱，其實都係講個真誠嘅啫。即係有時傾偈咁講真啦，你 hea 人嚟，咁人哋都知道你咩人啦。咁如果你話喂，我真係有啲咩睇法，大家交流嘅，咁同你普通識朋友一樣啫嘛。 係嘅。 剛才講嗰幾個巨星，你就已經係一個成咗名嘅陳凱琪啦，正所謂有自己嘅獨立嘅節目噶啦。我記得仲有一對朋友咧，呢對一定要講嘅，就係、是、咧，你哋真係由靚仔靚妹一齊玩，大家未成功嘅 Beyond 啊 ，Beyond 呢個要講下喎，真係。你又啱啱入行冇幾耐，佢又 sell 只再見理想俾你播。 但係我哋嗰陣時一齊去橋咀島， 係啦，仲係劇 set 大 嘅。嗰陣時係冇人理再見理想，得你理嘅喎。 我哋去呢個橋咀島，佢哋去表演，咁新人都有機會表演。啱啱先嘅經理人啦，就唱兩場佢哋，即係搭棚嗰啲啊， 遇難節嗰啲啊， 即係遇難節。晏晝一場，黃昏一場，跟住又搭船走嘅，咁啊揾我做司儀啦，咁我又新人啦，又同佢哋近啦，入到去咧真係得兩個着住 穿住背心底衫喺度潑涼嘅阿叔啊，喺下邊坐住嗰啲長凳嗰啲 bench 坐住嗰長凳啊，點啊？啊，僆仔唱緊咩啊？咁即係嗰啲啊。數埋咁即係冇五十個人啦，兩場加埋。咁夜晚好似多啲嘅，夜晚好多啲。咁中間好， 嗰啲係咪真係人嚟嘅？夜晚多啲。 哇！中間好慘， 喂，魚蛋焦喎。 我話俾你聽，中間好慘，因為中間好曬好熱。係 啊。 咁我哋咧就走咗去隔離個公園度，真係嗰啲已經係 荒廢咗嗰啲， 嗰啲琴鋼架嗰啲荒廢樂園啦，係嘛？ 係啊，直情係日本嗰只咧，即係毛骨悚然撞鬼驚啊！開場 生曬壽嗰啲 係啊，黑白嘅咁啊，一氹氹轉啦。我記得我家居坐喺個氹氹轉嗰度甩曬色㗎，跟住佢喺度，哇！唔知點啊，係大家唔知點啊，因為我哋仲要等到七點，佢哋好似唔知唱三四隻歌定半個鐘，我都唔記得咗啦。總之唔會好耐，唔係個人演唱會啦，即係求其揾啲嘢去社區表演一下啫。係 啊，揾下食啦嗰陣時。 係啦，嗰時我記得咧，我係1500嘅，即係我好記得啲錢㗎嚇。 哇！嗰陣時1500是高價嚟嘅喎，嗰陣時 唔錯㗎啦，對個細路哥。咁嗰時咧喺個即係氹氹轉菊花園嘅時候咧，我記得阿家驅同我講：，喂，咁樣耐唔得㗎喎。嗱，當然我係即刻收到佢嗰句：咁樣耐唔得，唔係講嗰日。我話係啊，佢話第時我哋喺山頂見啦咁。 即係嗰陣時已經有一個好大嘅諗法喺度，係 啊。 即係我哋一定要成功，第時 係啊，跟住以後後作，日晏晝又冇去做噶嘛，咩又喺度打牙教，咦咁耐真係唔係辦法喎，即係嗰種啦，即係呢啲咁嘅日子過咗好耐， 係 過咗好耐，直至到佢哋成功啦，咁啊我好為佢哋高興啦咁，但係家居呢一種即係求進啊，我成今日成日講呢兩個字，求進嘅精神係冇改變。包括佢後來去日本，包括佢喺香港點樣發展落去，其實係好在意嘅。因為你夠愛，即係電台又好，唱歌又好，喺演藝，即係或者你而家係一個攝影師、畫家，即係你能夠做到幾好呢，就睇你有幾愛。 愛係好堅信， 夠愛呢，就唔使人叫嘅。 即係呢啲就係愛下嚟，即係永遠都係呢一句。特別係做咗咁多年之後咧，如果你仲可以堅持喺自己嘅崗位裏邊咁長時間，必定係愛嚟嘅。 係啊，咁所以你點解見到而家咁多歌手啦？我哋講啊，或者我哋一啲同即係我哋而家嘅同業啊，我哋有啲前輩仲做緊節目㗎。點解仲可以屹立不倒咧？因為夠愛。 係 係嘛？即係你唔好咁多聲氣，係嘛？你有幾成功做咗出嚟先？即係做咗。然後先至你可以越嚟越大聲，嗱呢個好現實咁講啦，其實咁亦都係真的 啊！ 阿 Roland 都有體驗啦。 係啊，因為我好記得海琪咧，我早幾年咧，去另一個電台你訪問我嘅時候咧，佢同我私底下 數碼電台， 同我私底下講咧，佢話我真係好中意 on panel 噶，佢覺得。嗰副 panel 就係佢嘅生命，咁我嗰一刻心諗，哇！真係有人咁中意做節目嘅喎，你真係好夠愛啊！ 如果唔係，唔會做到咁多年。 係啊， 喂！呢樣嘢我真係喺好多好多年之後咧，先至有再靜低落嚟諗啊！可能一路都有奔跑緊啦，奔馳緊啦，直至到我頭先咪即係開門之前同阿 Roland 講，有一日我喺街見到阿陳奕迅，陳奕迅赫然嚇，跟住嚇你啊！哇！見到你好似見到部收音機咁添，我突然間嗰一下停咗停，啊！我都幾安慰啊！即係你知唔知啊？即係我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做呢個行業嘅，因為我成日都話俾人聽，我嘅夢想係做播音人嘅。 好，所以大家記住嚇，夠愛一樣嘢好緊要嘅，無論你嘅工作啦、你嘅生命啦、你嘅生活啦，所有嘅嘢包含住呢樣嘢好緊要。多謝曬海琪， 多謝曬， 有請。